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56集。看见玉姐也想抓，夫人轻轻拍了拍她的手，故意捂着脸。 娃儿不许碰。 明月让一个校尉带着玉姐，笑了笑道， 看着不过是普通的花儿，怎么比吃食还贵重？ 嘿呦，这花妙得很嘞。 妇人微笑着说道。 搓成药丸子啊，或者是就这么干烧，哎，你嗅那股味儿，浑身上下都舒坦，当了神仙似的。我们是吃不起，城里老爷爱用。 老爷？哪些老爷？知县知府？还是卫所的驻官？ 明月问。 嘿，这个我哪说得清楚，老爷就是老爷。 他用下巴颏指指玉姐怀里的灵牌。 和你们家老爷一样嘛。 明月和校尉们对望了一眼，又笑道， 听嫂子的口气，原先本是不种这花的。 是啊，几年前 妇人低着头想了想，冲外面的男人喊道， 他爹，是不是你崴了脚的那一年呀？ 男人答了声是。妇人说道， 啊，是吗？五年前北边下来一群江湖客，要咱们改种这人来疯。一开始李正还不同意，说人来疯卖不来银钱，爷们儿给了每家每户五两银子，还说每年会派人来买，大伙儿也就同意了。这不，果真每年都有人下来收，每年都是顶顶的好价钱。现在原先吃铁馍馍的吃白面，原先吃白面的盖新屋，都是造化呀。 嫂子， 明月忧愁地望着妇人， 你看我这儿新丧了男人，还要养着玉姐儿，我怕改嫁对姐儿不好，就想自己出来做点营生。你这花那么好卖，可不可以把那些江湖客告诉我，我盘他几亩地也种着花，让他们来收。 不是嫂子不告诉你，是嫂子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每回来都穿着黑衣裳，有的还戴着面具，怪里怪气的，瞧着不大正经。不过他们每年过年的时候下来，哎，要不你明年再来瞧瞧，说不定能碰见他们。 行，嫂子，谢谢你了。 明月回头看了眼云校尉，校尉从怀里掏出一把银子，塞到夫人手里。 哎，别见外，我们叨扰了，您收着，买点好玩的给你们家小子。 夫人一开始还拒绝，后来实在拗不住，便收下了。看明月要走，留了几遭留不下，忙让宝收拾出一包袱白面馍馍给他们，硬要他们带着。明月道了声谢，出门登车。马车渐渐远了，回头看那妇人在雪地里站了会儿，回身进了屋。离了村子后，才后知后觉的通体发寒。撩帘子望出去，目力近处皆是白雪覆盖的植株花苗，绵延天际，好似无穷无绝。若是等天暖了，群花盛开，当是漫野的殷红，恍若烈火摧枯拉朽地燃烧到天际。这样的村子有多少？朔北有多少官员在吸食极乐国？明月扶着车围子的手有些抖。 云大人，不去倒马关了，立刻绕道回京。 云校尉从马上俯下身道， 娘子，这样太慢，我们去官驿，让驿丞快马传信给督主。 不行。 明月断然道， 云大人，你还不明白吗？魏家号称家人米盐韦氏皆难逃耳目，为何植株花在朔北开了五年，督主竟从未听闻？ 云校尉的眼中慢慢浮起恐惧。 不错。 明月轻声， 朔北大大小小千余卫所皆已沦陷。 一行番子皆面面相觑， 四下里冷风呼啸而来，恍若妖魔逼近。有人打了一个冷战，胯下的马不安地踏着雪。明月抱紧玉姐和司徒锦的灵牌，灵牌抵着心口，仿佛隐隐有热度传来。阿锦，你会保护我和玉儿的，对不对？明月闭了闭眼，厉声下令。 即日起换马改装，火速回京。 沈觉在宫里一连待了十天都没有出来，连日来不断有辽东来的斥候快马进京，个个灰头土脸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西北来的灾民。夏侯练今日新得了底报，上面说前线战况不妙，几次差点让土蛮破城而入。朝廷计划着调南兵北上，然而国库空虚，军费不够。沈觉力排众议，加征江南赋税，朝中一半的官员都上书弹劾沈觉。要是奏书上带着唾沫星子，沈觉已经被淹死在掌印直房了。夏侯练几次想进宫看看他，但一方面想他，一方面心里又生气。夏侯练后面一连隐隐作痛了好几天，骑马都不舒坦，最开头的时候上茅房还拉出了血，他简直恨不得按着沈觉的脑瓜子狠命揍几拳。他现在长了心眼，日后沈觉别想再碰他。不过最关键的是茄兰这边还办着，握不开空。最近新抓到京师的地下黑道，专门做假货，他们勾结了户部的属官，帮没户籍的黑户安插黄册。夏侯练顺藤摸瓜，按着假户籍的名录去抓，逮到不少切兰暗桩，可惜依旧没有时期的消息。夕阳西下，夏侯练心情不好，骑马踩着橘黄色的阳光回府，缰绳丢给长随，自己过了垂花门，信步随意走，就走到了沈觉的书房。他打开门，靠着门框往里看，阳光穿透窗格的万字纹映在沈觉的书案和乌木官帽椅上，尘埃纷乱地在那光线里飞舞，像纷飞的小小银蝶。他想起沈觉散着头发坐在那儿看书的模样，白皙的脸颊，静好的神情，岁月在他们之中悠悠流淌，仿佛没有尽头。没来由的，他突然间特别想见那个混蛋。 小烈， 莲香打腰子门外过， 少爷传来信出来，在桌上，你记得看。 夏侯练应了一声，到桌案前一看，果然正值底下压了一封花笺，上面没写几个字，只说： 前日途经前夕寺所，停下棠梨如雨，智秀一夜，秀管生芳。特密数朵于青。 花间边上放了一个香囊，夏侯练打开香囊，里面有几朵梨花，白灿灿的，煞是好看。只不过夏侯练不是很明白沈觉，他从来没有熏香的习惯，干嘛给他这个？总觉得男人熏香娘了吧唧的。 小练， 莲香在窗外道： 忘了说了，少爷说你必须写封回信给他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 夏侯练回道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